日落黄昏。 不要变心，他二

就把这个身来存。卖花的小金哥他给我们送上一个信，您说小

你的面呀，一斤你卖多少两？咱们是呀的先明啊，好不争。姜太公说了，我的面呀的一斤就卖十六。小孙孙专爱淘气，受那竹竿捅破了压着我们家的窗棂。我今天压的就买你一个钱儿的面，打你点浆和我糊窗棂。前儿的面呐、啊，低头呀的辗转呐、啊，我这案子定明。我有心叫他赔我的白面，他又是个王爷，我惹他不轻，无奈何揉着肚子我忍纳了吧，猫腰低头我苦用功，正然是太公他猫腰做面。又只见呀的西北前天呀的刮了一阵大风，大风刮了那三四阵啊，白面一个影无踪。娘面朝天我长叹一口气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让赶上树上的乌鸦在哪儿出宫啊，拉了姜太公一嘴是肉，招惹的太公他犯肚子硬，猫要拾起来砖头怪，砖头上发的一个虎背冲，原来是个蝎子蛰了他的手，摔了一个手腕子直嚷疼，疼不疼的把环是往上打，没打的乌鸦他打着了马蜂。您说这个马蜂它坏不坏，把它脑袋蛰了一